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23集，私人三。朕今日有很多要事要做，要走了，你不要乱跑，晚上朕去找你。陈欢愣愣地看着他走远，看着他开了门又关上门，背影一点点消失在门后，完全回不过神来。轩辕林怎么了？手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伤？他不是皇帝吗？为什么还会受伤啊？他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？还是这太极殿真的在闹鬼？陈欢想不明白，只好盼着轩辕林晚上真的来找自己。然而他等啊等啊，一直没等到人。外头倒是吵闹起来，是林凤没找到人，正在训斥小太监。 怎么告诉你们的，晚上要把门锁好，你们没长耳朵吗？ 然而话是这么说，皇帝的话谁敢违背？林凤只好急匆匆往大明宫去。他没想到换了地方住竟然还是会发生这种事。陈欢直觉是轩辕林出事了，虽然担心自己露面会惹麻烦，可他想着轩辕林那双手，实在忍不住，还是偷偷跟了出去。却见林峰笔直地朝着大明宫去了。轩辕林还是住在大明宫，难道今天来太极殿只是凑巧？他心里又着急又困惑，干脆抄近路去了大明宫。大明宫里却黑漆一片，不管是主殿、偏殿还是院子，都没有点灯。陈欢呆了呆，这样子不像是有人住的。轩辕林真的在这儿？他远远听见林峰在催促小太监快些，看样子是真的朝这里来了。他犹豫片刻，还是抬脚进了宫门，却是一进门瞳孔就是一缩。他看见轩辕林就躺在雪地里，大雪纷纷扬扬落下，轩辕林便微微拱起身体，仿佛怀里在抱着人，他在为他遮雪。陈欢张了张嘴，想问他为什么在这里，不是说晚上去找他吗？为什么要在这种天气里睡在雪地上？然而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甚至连抬脚都变得十分困难。他几乎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走不到轩辕林身边，可他到底还是连滚带爬的到了轩辕林身边，伸手去拽他。 别躺着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 轩辕林顿了顿，翻身平躺在地上。他瞧见了上面陈欢的脸，抬手轻轻碰了碰，那指甲那么凉，比那一天的冰室还要凉，凉得陈欢全身都颤抖起来。 你不要躺在这里，会生病的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 他拽不动轩辕林，眼泪却一颗颗地砸下来，砸得轩辕林的表情慢慢僵住了。他接住陈欢的眼泪，看着那滴水在掌心慢慢结成冰，脸上写满了茫然。 陈欢，你为什么要哭啊？ 陈欢说不出话来，无意识地念叨着你起来。轩辕林垂下眼睛， 你不想让朕陪你？ 陈欢摇头，见拽不动轩辕林，便去刨周围的雪，那双手却又被抓住了。轩辕林用自己更凉的掌心握了握他的指尖， 朕走便是。 他显然来了不少时候，身体已经僵住了，动作十分迟钝。陈欢连忙扶住他，搀着他往外走。然而刚到门口，轩辕林的动作就顿住了，他扭过头来看着地面留下来的人形轮廓。陈欢躺在上面，七窍慢慢地淌出血来。轩辕林知道他这是不高兴了。轩辕林抬手揉了揉额角， 你要朕怎样？不许朕留，也不许朕走。 陈欢一呆，又来了，另一个他看不见的陈欢又来了。他跳起来拦住轩辕林的视线， 别看，别看，你别看。 轩辕凛怔怔地看着他，抬手碰了碰他的眼角，又去看雪地，额角一跳，眉头紧紧地拧起来，疼痛突如其来，他猝不及防，一时没忍住哼了一声，拳头一握，冻僵的手背上便又裂开了一道口子。程焕连忙抓住他的手，看着那伤口手足无措。轩辕凛忽然反手抓住了他的手腕。 程焕，别这么狠心，朕知道是假的，别提醒朕，朕如今也只剩了这一个念想，别拿走。 他身体一晃，一头栽在程焕身上。程焕怔怔地抱住他，他走的这一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轩辕凛会变成这样？他也回头去看雪地里那个轩辕凛躺出来的人形轮廓，脸色变得狰狞起来。 不管你是谁，别再伤害他，不许伤害他。 他将轩辕凛背在身上，疯了似的冲进雪地里，将周遭的雪踩踏得乱七八糟。 不许再出现，你要再来我就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杀了你。 一阵发泄，程焕精疲力竭，咬着牙拖着轩辕凛站起来，一抬头却瞧见林峰带着几个内侍戳在宫门口，脸色被雪地反射的月光照得十分苍白。程焕咬了咬牙没说话，只是拖着轩辕凛的手紧了紧。 我送他回去。 内侍张了张嘴，一声尖叫破口而出， 闹鬼了。 林峰反手一巴掌打过去， 闭上你的嘴。 他不敢看程焕，却还是让开了路。 您来，奴才炫了太医在太极殿候着。 程焕其实没怎么有力气，可他不敢放下轩辕凛，不能让他再躺在雪地里，不能让他再露出那样的神情来。他明明该是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人，为什么会一手的伤？为什么会用那么卑微的语气说话？不应该的，不应该的。他吃力地将人送回了太极殿，心里知道自己应该很快就被抓起来了，可现在还有什么比轩辕凛更重要的呢？他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人，此时才瞧见他竟然完全变了副样子，虽然收拾得干净，却由内而外透着股腐朽的气息。他到底在雪地里待了多久？如果没有人发现，他会不会就这么死了？程欢浑身一颤，因为后怕身体止不住颤抖起来，寒意一圈一圈波浪似的从头顶游走全身，他不得不蜷缩起身体来，咬着牙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些。林峰在外头提醒他， 太医来诊脉了。 程欢躲在了屏风后头，没多久林峰带了人进来。程欢听不懂太医说的话，但知道情形很不好，比自己当初还不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太医一走，程欢就冲了出来，他抓着林峰的衣领凶狠地瞪着他， 你们怎么伺候他的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 林峰看着他，忽然一抬手推开了他。 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你是死了，一了百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谁想让皇上出事？他要是出事了，这满宫里的人谁能活着？ 程欢呆了呆，看着轩辕凛满脸悲哀。林峰整了整衣裳， 我先前以为皇上是义正，现在才知道，你是死了都不放过他。 程欢摇头无力地辩解， 我没有，我没想他出事，我怎么会想让他出事啊？ 林峰笑了一声，盘腿坐在了地上。 程公公，你这一死，咱们大明宫这些人都得陪葬了。 混乱的脑子被这话刺得稍微清醒了一些。 你什么意思？他这样子都是因为我？ 林峰沉默片刻，忽然道： 你看看皇上身上吧。 陈欢只看他的手，便已经难过得要喘不过气来。现在听林峰这么一说，只怕是身上更不好。还没看，心口已经揪疼了起来。他伸着手，僵了半天，才颤巍巍地去解轩辕领的衣带。轩辕领不管是后背还是前胸，竟全都是深紫色，还带着黑色的伤口，一眼看去简直触目惊心。陈欢想碰一碰都下不去手，他竟真的在他身上找不到一寸好皮肤。 为什么会这样啊？ 林峰哀切地叹了口气。 这样的天气，正是睡在雪地里，谁能受得了？偏皇上如今不知冷热，连衣裳都不知道穿厚些。奴才这话说的大不敬，可这么下去，谁能受得住？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 陈欢看不得轩辕领身上的伤，连忙将衣服给他穿戴好，迟钝地反应过来林峰的话。 不知冷热。 林峰看起来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，大约是觉得见鬼这事儿都有了，还有什么不好说的？ 这事儿只有奴才知晓。您瞧皇上那手，他竟然用开水洗漱，这才几日，奴才这头上都出白头发了。 若只是如此便罢了，偏轩辕领自己不知冷热，又对诸事都十分漠然，半分都不肯花心思，冷水也就罢了，开水那样大的水汽他竟然也瞧不见。陈欢抖着手去碰轩辕领的手，因着方才又被冻了一会儿，此时看起来越发触目惊心，陈欢只敢去捧着，半分也不敢用力。 我是想他好的。 林峰倒是没怀疑这句话，陈欢对轩辕领的心思他都看在眼里，只是 死都死了，你还说这些做什么？你老就发发自卑投胎去吧，别整日围着皇上转悠了。您今日要是不现身，只怕满宫里都以为皇上是发癔症了。 陈欢顿了顿。 啊，我不是鬼。 林峰一呆，陈欢苦笑道。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活下来。 林峰猛地从地上跳起来，凑过来抓着陈欢的手，探他的脉搏，摸他的体温，随即脸色一变，转身匆匆走了。陈欢想他大约是去喊人来抓自己了，可轩辕领这副样子他实在放心不下，要怎么才能逃过去呢？他一筹莫展。林峰又匆匆走了回来，抬手合上了门。 奴才，奴才将瞧见您的人都压了起来，您真的活着？ 陈欢意外地看着他，一时又惊喜又感激。 谢谢你。 林峰抬手捂住眼睛，发出了一声不知是哭还是笑的单音节，说话声音都抖起来。 是奴才才该感谢您才是，总算还是有条活路的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